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他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急先锋，在中国30年，靠着一张伪善的假面，搜集各种情报。 他就是头号战犯，土肥原贤二。 从黄姑屯事件到9·18事变，背后都有他的身影。 土肥原有一洋一土两个别号，一个取自英国民生广播的间谍，叫做东方劳伦斯；另一个取自他本名的汉化谐音，叫做土匪原。 扶植伪满洲国，策划汪精卫叛国，毒杀吴佩孚，土肥原贤二欠下多少血债？ 从这份罪状表上来看，土肥原贤二罪状是所有战犯中最多的。 被远东军事法庭审判的甲级战犯为何进入靖国神社？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隐藏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目的？档案为您揭秘靖国神社里的恶魔，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日本靖国神社的大门旁边有一个刻着浮雕的纪念碑，纪念碑16面浮雕中有10面与侵华战争有关，有中日甲午战争、奉天入城、有占领南京，这些都是在宣扬当时日本军队的英勇，这是赤裸裸的美化侵略战争的行为。在靖国神社里供奉着一把军刀和一本所谓的灵玺簿，灵玺簿中记录了所有战争中日本死者的名字和生平事迹，其中更是供奉了14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甲级战犯，他们无一不是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发动者与指挥者。在这14名甲级战犯中，排名第二的是日本陆军大将、侵华的阴谋家土肥原贤二，同时他也是国民政府名单上的头号战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成立了，它的地点就在日本前陆军省。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下午2点30分，检方宣读了对28名战犯的起诉书。被告席排成两行，坐在下面靠角落近端的就是被告土肥原贤二。这时的土肥原贤二头部大半光秃，在被告认罪确认中，土肥原贤二面无表情地拿起耳麦，用日语说道：“我无罪。” 我们找到了东京审判的起诉书，它的原件现在就保存在美国杜鲁门博物馆。起诉书一共有45页，上面列举了日本战犯的种种罪状，一共有55条。这些罪状呢，共分为3大类。第一类是破坏和平罪，也就是侵略罪；第二类是杀人罪；第三类是其他普通战争犯罪及其违反人道罪。对第一类犯罪，破坏和平罪，法庭列举的事实是这样的：1931年9月18日，侵略者侵略中国东北三省和热河省， 并强行将上述四省从中国的版图上分割出去，成立伪满洲国，由日本统治。1937年7月7日，从卢沟桥事变开始，发动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第二类杀人罪主要事实有1931年9月18日至1945年9月2日，日军在中国东北三省及热河杀害了坚持抵抗的抗日军民达12万之多。我们再来看这一份，这是对主要战犯的罪状表，横排排列的是罪状的内容，而表格中的黑点就是表明有罪。从这份罪状表上来看，土肥原贤二的黑点是所有战犯中最多的。 土肥原贤二在罪状表中所犯的罪状分别有：18年间企图并策划了侵略东亚及太平洋的阴谋，对华实行侵略战争，参加对美英法荷兰的侵略战争，制造张古峰事件，制造诺门坎事件，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和反人类罪。土肥原贤二是日本在中国的头号间谍，在中国30年犯下累累罪行，从踏上中国这片土地起，就策划了一系列为日军侵华服务的阴谋。英国前驻日大使罗伯特·克雷吉是这么形容土肥原的：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他沾边，哪怕是写上几个字，做成一番鼓动，就注定要出乱子。从918事变到汪精卫叛国，几乎日军侵华期间的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背后，都有土肥原贤二的影子。 土肥原有一洋一土两个别号，一个取自英国名声广播的间谍，叫做东方劳伦斯，另一个取自他本名的汉化谐音，叫做土匪原。这两个别号恰到好处地点出了他阴险诡诈和残暴毒辣的双重性格，而这也包含着他罪恶的荣耀和历史。1904年10月，他以优异的成绩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就职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在校期间，他与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等关系都很好，在许多同学的眼里，土肥原贤二是个为人大方但对事散漫、做事都是大概差不多就可以的人，并不适合从事特务工作。 实际上，在日本对华谍报的第二代头目板西利八郎的刻意培养下，敦厚诚实、乐天善谈不过是土肥原贤二的假面。到中国后，为了搜集情报，土肥原不但学习北京话，还学会了好几种中国方言。土肥原贤二学习中国的政治、历史及风土人情，这让他很快就结交了各界的头面人物。他周旋于中国军政要员之间，意图利用中国军阀之争分裂中国。1928年3月，土肥原出任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顾问，他的主要任务是控制奉军，搜集奉军情报。这是土肥原贤二分裂中国计划的第一步。土肥原贤二希望张作霖满足日本人对东北的领土要求，然而张作霖并不甘心做一个傀儡，他对日本人的要求置若罔闻。感觉大失颜面的土肥原决定违背上级命令，除去张作霖。6月4日清晨5时23分， 当专列行至奉天黄姑屯火车站京奉线与南满线铁路交汇处时，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响起，张作霖被暗杀。他是918事变的策划者，面对指控却为何矢口否认？ 他所谓的不在场证据只是人不在沈阳。 侵略过后，土肥原先二在东北欠下多少血债？ 这一天，一个神秘证人出现在法庭上，使整个东京为之轰动。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14个甲级战犯被供奉在日本靖国神社里。 日本的军国主义仍旧蠢蠢欲动，他们参拜靖国神社，为东条英机这些战犯招魂，根本就没有正视伤害中国人、伤害亚洲人民的那段恶魔一般的历史。 他们的一生罪恶累累，他们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这些惨无人道、泯灭人性的实验，只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恶魔本性。 远东国际法庭确认了他们的战争罪行。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时任中国代表法官的梅汝敖回忆，他们花了差不多3个星期的时间来听取亲历这一屠杀惨案的中外证人的口头证言。 人证物证，铁证如山， 苦于顶住了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轮番质询，用他自己亲身经历的大量事实揭露了侵华日军的罪行。 历史告诉我们，对军国主义不能姑息，正义再次宣誓，血腥的悲剧不能重演。档案推出系列节目《靖国神社里的恶魔》，敬请关注。 7月1日，法庭开始对满洲阶段调查取证。7月5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走进了一位证人，他的出现在法庭上引起了一阵骚动。在座的日本战犯和律师都吃了一惊。 走上法庭证人席的证人是日本原陆军中将田中隆吉。田中隆吉1927年被派往中国，1937年起任关东军参谋，曾经多次参加过日军重要侵华活动。在田中隆吉的供认下，远东军事法庭最终确定黄姑屯事件是当时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和土肥原先二计划并实施的。 黄姑屯事件后，日本参谋本部对河本大作等人进行了处罚，但奇怪的是，土肥原先二却侥幸逃脱了惩罚，这让他得以继续参与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活动。 随着田中进一步作证，918事变的真相也被揭开。1931年9月18日晚上10点20分左右，侵华日军点燃了放在柳条湖西侧铁路线接口处的炸药包，铁轨被炸坏1米5左右。随后，关东军按照既定的军事部署，向驻北大营和沈阳城的中国东北军发起进攻，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对中国全东北的侵略战争。之后，田中又揭露了上海事件和卢沟桥事变等等内幕。田中还当庭指认了策划918事变的战犯，其中就有土肥原贤二。 法庭上，土肥原开始显得有些紧张，但随后便故作镇定下来。他还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对检察官的指控他是一概否认，因为他有一个不在场证明。事实上，918事变的当天，土肥原贤二的确不在沈阳，而是在东京。 1931年， 除肥原贤二受命日本中村大卫带人化妆潜入东北兴安岭禁区进行军事侦察。日本中村大卫于七月被东北军屯垦军第三团逮捕并处死。土肥原贤二抓住机会制造了所谓的中村事件，为了扩大事态煽动战争狂热。九月八日，土肥原回到日本，他在日本内阁会议上声称，奉天政府即便是承认这个事实，但如不表示诚意或者玩弄拖延谈判手段时，我们必须采取最大限度的报复手段。短短几天后，九一八事变爆发。 所以他所谓的不在场证据只是人不在沈阳，但他在东京为九一八事变的侵华计划制造舆论支持。就在审判进入僵局时，中国法官倪征玉突然离开了东京，回国去了东北。 倪征玉毕业于东吴大学，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取得法学博士学位，他精通英美法律，是个不可多得的辩才。在东京法庭上，面对老谋深算的战犯和他们强大的律师团，倪征玉毫无惧色。 倪征玉亲自赶往东北监狱，是为了见这一位曾任为满洲国奉天市市长的赵新博。就是他从土肥原贤二的手里接过奉天市市长的职位。 在九一八爆发后，土肥原为了尽快控制奉天的局势，居然两天内就赶回了奉天。刚刚经历过浩劫的奉天城一派凋敝景象，社会秩序陷入混乱状态，土肥原根本没有资金和人员来维持治安。此时这个土肥原竟自掏腰包来做起市长来。 据说他以个人名义去借了一笔钱来维持日本占领下沈阳市政府的运作，但由于没有得到上级的授权，所以这笔钱自然也就无处报销。那么土肥原是怎么样做的呢？他没有去到处找人报销，而是把这笔钱从自己的工资里一个月一个月的来偿还出来。他所谓的维持治安，实际上是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行动，依然是赤裸裸的侵略行为。 土肥原贤二不但全程抓捕东北军的士兵，还下令屠杀东北的抗日人士，就连一些无辜的百姓也不能幸免。短短一个月，在土肥原的镇压下，奉天城内的百姓人人自危，足不出户，整个奉天城竟然像死城一般静寂。为了继续推行长远的对华侵略战争，1931年10月15日，土肥原贤二宣布辞职，任命了赵新博为傀儡市长。 1946年8月16日，这一天，一个神秘证人出现在法庭上，使整个东京为之轰动。 我是生在北京，名字这个叫溥仪，本来是这个满洲姓，爱新觉罗，爱新觉罗溥仪。 2009年的时候，做这个中国的皇帝的这个地位，1911年在中国发生这个内部的一种的这个革命。 为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来到东京法庭作证，可以说是控方亮出的一张王牌。要证明日本阴谋分裂中国的罪行，没有比溥仪更好的人选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1931年9月23日上午，土肥原贤二在奉天关东军临时办公室里提出了 表面由中国人统治，实质由日本人统治的满蒙王族共和国方案。土肥原根据他老辣的经验和敏锐的嗅觉，盯上的正是爱新觉罗溥仪。 土肥原会想到让溥仪来做这个伪满洲国的皇帝，一方面是两个人算起来还有点交情，而另一方面，从所谓满洲人治理满洲人的信条出发，让溥仪来统治清朝的发祥地满洲，更有名正言顺之意，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容易控制。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冯玉祥的部下荷枪实弹地闯进紫禁城，驱赶末代皇帝溥仪。仅两个多小时后，溥仪带着家当从紫禁城里匆匆搬进了淳王府。几天下来，溥仪如坐针毡，度日如年，没有一条吉祥的消息飞进淳王府。期间，溥仪曾寻求去英国大使馆避难，却遭到了拒绝。最后，就是土肥原先二亲自去北京，把溥仪接到天津日租界保护起来的。 这样的帮助对于溥仪来说，就算称不上救命之恩，至少也是雪中送炭了吧。可是溥仪的出现，让土肥原贤二深深地觉得大事不妙了，因为土肥原贤二心里明白，这时的爱新觉罗溥仪最痛恨的人，除了日本天皇，大概就是他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神秘证人溥仪的出现，为何会让土肥原贤二紧张不已？ 要证明日本阴谋分裂中国的罪行，没有比溥仪更好的人选了。 推心置腹，恐吓利诱，土肥原贤二为何用尽手段控制溥仪？ 一旦溥仪要逃走，或者有人要来带走溥仪时，日本士兵就会点燃油桶烧死。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读书、品书、论书，以书会友，可以娱情；以书养心，可以明志。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选两篇文字，背两首音乐，不管是否阳光灿烂，都要浸染自己。 No more trouble, no more pain。 冲一杯咖啡，选一个角落，就算工作再忙，也要享受片刻，轻松一点，用音乐舒缓自己；动情一点，用文字感动自己。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无边无际昼夜不停歇的潮汐， 不准我尽心意趟着几千万里， 远一点就远一点， 每一点等每一点， 无边星月潮落又突出的晨曦， 踏飞浪走奔腾不息丝路传奇， 看一点多看一点， 远一点再远一点， 天心潮澎湃的帆 飘